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项目审议会近期是以视频的方式召开了。那么今年10月，冬奥会的筹办将正式进入到了赛事阶段。在这一阶段当中，冬奥的筹办已经进入到了全力冲刺、全面就绪、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的发言。 那么上次会议以来呢，这个北京冬奥组委和国内外的各个方面紧密的合作，努力的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等风险挑战，统筹推进各项筹办工作，各个方面呢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现在呢，所有的竞赛场馆呢已经都全部完工，并且通过了国际冬季单项体育组织的考察认证，非竞赛场馆的建设改造都在稳步的推进。3个赛区的冬奥村主体工程呢已经完工，赛事组织、赛会的服务等工作都在顺利的推进。发布了冬奥会单元竞赛日程9.0版和冬残奥会竞赛日程2.3版，分别于今年的2月和4月成功的举办了雪上项目和冰上项目的测试活动，对办赛涉及的关键要素进行了有效的检验。同时呢，我们分别和国际奥委会的体育部和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召开了测试活动的总结会，积极听取意见。目前呢，正在根据测试结果推进整改的工作。新签约各层级的赞助企业6家，目前呢已经达到了42家。赛会的志愿者全球招募也在持续的推进，报名人数呢已经超过了109万。大家对冬奥会的持续的关注，发布了火炬体育图标和第二届冬奥优秀运动作品，举办了倒计时1周年等等一些文化活动，不断地深化开闭幕式创意方案和火炬传递方案。这些方案呢也都已经经过了国际奥委会的执委会的审议，制定了冬奥会碳中和的实施方案。北京和延庆赛区的11个冬奥场馆全部通过了绿色建筑的认证，实现场馆100%的绿电供应。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 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作者王世俊、鲁来顺，由爱宝良朗诵。